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韩先生在一家商贸公司呢购买了贵州茅台酒4箱，并且付了67200块的货款。后来啊，韩先生呢以商品是假茅台酒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判令退货还有10倍赔偿，加起来是672000块。后来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以韩先生不是消费者为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同样是购买商品，那为什么韩先生就不算是消费者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到嘉宾为大家介绍涉及到性骚扰的相关的法律问题。最近呢，有关职场性骚扰的话题啊，因为一起引起关注的案件的宣判，再次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性骚扰啊，因为场所的隐蔽性和私密性啊，导致呢证据在取得的过程当中很困难。那么这就引发了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当中，认定性骚扰比例是很低的。那么证据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最终可以认定性骚扰的确存在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来自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的王小云律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王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跟大家说一说哈，那按照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按照现在这个证据的相关的规定哈，那么通常情况之下，如果法院要认定的确性骚扰这个事实是存在的，证据需要达到怎样的标准？ 因为性骚扰是一个行为，那么它的行为是通过一定的介质来实施的。那比如说像我国的这个民法典规定的1010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行为的，他这个行为如果是文字和图像的，那他应该有一个媒介，通常来讲就是像微信啊、QQ 聊天记录或者是电子邮件等等，它这个是可以固定的。那像肢体行为，往往是在一定的密闭的空间，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如果没有说摄像啊、录音设备在的话，那这种行为是很难去取证的。这个也是说现在司法层面的一个困惑。所以说很多的受害人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这个被骚扰的行为，但是确实取证方面确实很难。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受害方被骚扰这一方不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的话，那最后法院就会认定性骚扰不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真正的受到伤害了，可能他的相关权益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了，是吧？ 对，因为法院是在证据的基础上来认定事实的，而不是说在原告或被告陈述的这种基础上，如果对方不认的话，那法院很难去确定，去来认定这个证据充分。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在民法典当中对于性骚扰有了这个新的规定哈，对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规制。那么在民法典当中对于性骚扰的这样的规定有一些怎样的变化怎样更好的有利于这种受侵害人的权利的保障，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民法典的这个规定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之前只是说肢体行为，那么现在规定的是言语、文字、图像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行为，所以对这个范围、行为方式范围都有所扩大。还有这个特定的主体，之前是主要针对这个女性嘛，那现在新的规定是只要是指向特定的人啊，那就是不仅包括女性，男性也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除此以外，民法典它第1010条第二款也对单位有一定的这个规定，也就是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 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和调查处置等措施。也就是说，如果单位如果对这方面如果措施采取不当，他除了行为人要承担责任以外，单位也要就他管理不当来那个承担责任。所以呢，这个单位在相关的这一些空间，因为都是一些公共场所，应该做一些这种管理措施，比如说多安装一些摄像头啊等等。作为行为作为这个受害人来讲呢，我觉得首先要保护自己，尽量少让自己暴露在这种私密的空间。然后只有两个人的这种空间，因为他取证也比较难，然后行为人实施这种行为的这种可能性也相对比较大。 那么如果一旦比如说在职场当中遭遇到了这样的其他的同事或者是上司的这种骚扰的行为，那么您觉得被侵害方那么他都应该怎么去做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呢？ 他首先要避免，就像我刚才说，避免让自己处于这种私密的空间里面。那比如说这个像上司让他去办公室去谈话呀，或者是给他这些这种机会，让他让他去处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很难以去来左右这种空间这种情况下，那他我建议就是对于这种取证上面他应该多做一些功课，比如说事先把手机打开呀，或者是你进来的时候，你尽量让你的同事什么的一起，或者是说打电话，同事打个电话啊什么的，让这个行为人他不太敢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些事情。 那如果这种性骚扰的行为已经发生了，那么被骚扰方应该怎么来取证才更有利于后续的维权呢？ 这种行为已经发生了，然后如果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那他只能是在后续比如说跟他微信或者跟他那个交流的过程中去他主动去还原这些事实，然后对方对于这个他说的这些话予以确认吧，那只能是这种挽救补救的这种措施了。 那另外呢，我觉得可以在这个事情刚发生之后及时和单位取得联系，那么及时报警啊，固定证据等等这也是一种这个就及时的这样的一种来维权的方式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类问题，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的王小云律师，谢谢王律师参加节目。 好，谢谢， 王律师再会。 好，再见。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民事审判第三庭的万红玉法官。谢谢万法官。万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万法官，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一个男子这个韩先生买茅台酒，结果呢起诉到法院要求十倍赔偿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个韩先生买酒的这个经过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韩先生在某商贸公司购买了四箱贵州茅台酒，每一箱的价格呢是16800元四箱共计是支付了67200元的货款， 真是价值不菲呀， 对， 是吧？他一箱有几瓶？ 一箱有 六瓶 啊， 那他是四箱，一共就是买了24瓶。 对， 这得喝多长时间？ 每一瓶的单价有2800元 真的是不便宜。买了之后呢？ 后来他就发现这个茅台酒他认为茅台是假酒，所以就将这个商贸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并支付10倍的赔偿金67200元。 那他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个酒是假酒呢？ 起诉的时候呢，他是自称这个酒是假酒啊。后来他申请法院呢，对这个酒的真伪进行鉴定。那这个在审理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的这个鉴假员，对这个24瓶酒进行了一一的鉴定。最后的鉴定结论是呢，4箱酒全部都不是茅台公司生产的，属于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哦，真的是假酒啊？ 真的是假的。 哦，那就是真的是假的，是吧？ 对。 好，哎，那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这个商贸公司，他的法庭之上，因为如果一旦法院支持这个韩先生10倍赔偿的要求的话，那么就是67200块乘以10啊，这是我在节目的开始说的672000块啊，是吧？ 对。 商贸公司他是什么意见呢？ 商贸公司啊，在法庭就抗辩说，说韩先生呢，他是以盈利为目的购买的涉案茅台酒，他根本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保护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韩先生从购买到索赔这个时间间隔非常短，另外他的购买的过程中啊，采取了这个录像的手段啊，他的询价，然后故意挑选茅台酒，要求开具收据啊，最后提起民事诉讼，这一系列的行为与一般的消费者明显的不同，所以他认为啊，韩先生是以盈利为目的而购买涉案茅台酒。 那刚才他说了哈，就是从买到起诉中间间隔很短，是吧？ 对对对。 短到什么程度呢？ 他是去年十月份这个买的酒，他应该是11月份就起诉了。 的确很短。 对对对， 是吧？ 一两个月的时间。 那他还拍视频了是吗？ 对，他在买的过程中是因为他向法院提交了购买过程的一个录像。然后当时法庭询问你这个录像是采用什么方式录的，他当庭是称是通过手机来拍摄的，但是这个他没有能提供当时拍摄的手机的原始载体。那被告就说呢，他是采用偷录的方式来录制的，因为如果他进店用手机的方式来录像的话，可能这个销售人员也不会向他销售这个涉案酒水了。 对，可能就会被制止，是吧？ 对。 那他这在记录了整个买的过程，他大概就具体视频当中到底他是怎样买的，比如说和销售人员说了一些什么，他们怎么沟通的这个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就是他的这个录像的这个光盘显示啊，韩先生以及他同行的人啊，这个进到这个店里之后呢，就跟售货员要求要买这个茅台，然后一买就是3-4箱啊，然后这个销售人员将这个茅台酒这个拿出来之后呢，他的那个录像的设备对于这个茅台酒的这个外观的各个标识，都这个拍摄的非常的清晰，就等于说他在录的时候就在有意的将这些标识然后固定下来。 把每一个这样的不同的位置， 对， 然后标识，生产日 期 等等都拍下来了。 对，都拍下来了。 那真的是很详细。 对， 是吧？那对于这个被告方答辩的说你他就不是个消费者，是吧？你就是知假买假这个韩先生有没有说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 他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最高法院啊，曾经这个出过一个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啊，这个规定是在2013年出台的。这个规定呢，其中有一条是说，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这条规定呢，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这个知假买假的要求索赔的行为是一个支持的态度。但是这一条规定呢，这个知假买假的这个行为其实跟职业打假人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因为 这个韩先生呢，我们这个对他也进行了一个类案的检索，发现他在2016年到2021年的这个几年间啊，在全国各地法院啊，这个存在着30多起购买商品之后呢，以这个欺诈或者是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为由提起索赔诉讼的这样一系列的行为，其中呢，以这个购买茅台酒为假酒为由提起的诉讼就有近10起、 哦、 那他所有的这些案件的索赔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天哪， 对， 哦，那这能说明什么呢？通过类案检索发现了他在这5年间打了这么多起官司，能够说证明些什么呢？ 证明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有目的的购买这些所谓的假冒伪劣商品，然后他的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要通过十倍赔偿来获取利益。 哦，那在法庭上他承认吗？他对于自己这个行为，比如说职业打假人也好，职业打假人的身份也好，知假买假这个行为也好，他自己认可吗？ 他自己实际上是不认可的。 哦，不认可的。 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啊，司法解释啊，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概念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所以他自己是否认的，但是通过他这个一系列行为啊，法院最终认定他购买这个涉案茅台酒根本不是为了普通的生活消费的目的。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行为整体上来看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就是他的这种要求十倍赔偿的行为啊，就不应该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 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也跟大家提了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同样我都是购买商品是吧，那比如说我普通的家庭，那么自己同学聚会家人团聚啊，您看这个中秋节不是也快到了吗，是吧，家人团聚的话买一瓶酒很正常是吧，同样都是买酒，那为什么像韩先生这个行为就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那如果说我们家里人为了聚会我买一瓶两瓶拿回去喝啊，如果遇到了问题可能就会受到法院的支持，那他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呢？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它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规定是这样来表述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那判断购买者是否为消费者的核心呢，在于分析他购买的意图和他购买行为的这个特征。如果说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确实是属于这个假冒伪劣商品也好，或者是这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 食品， 那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是他的这个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是会获得支持的。 那么像韩先生这个行为到底为什么就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呢？他也是买东西啊，是吧？ 根据这个本案查明的这个事实啊，韩先生在购买涉案茅台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全程的拍摄录像，而且是采用偷录的方式。在购买之后呢，短期内就提起了赔偿诉讼。他的这个行为呢和普通的消费者显然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根据检测到的关联的案件，韩先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在多地大量的买入某一种商品，然后在不同的法院分别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诉讼，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大额的利益。所以说韩先生购买涉案茅台酒的这个行为呢，他显然不是生活消费的范畴。所以法院就认为他大额购买涉案酒水，在很大程度上呢是通过诉讼手段为自身谋利，以获取巨额赔偿为目的，所以最终就没有认定他的消费者的身份。 他这并不是一个消费者，他的这种购买行为就并不是消费行为。 对， 那么就不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对，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又折射出一个有关职业打假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定的问题哈。那么我国法律当中到底对于职业打假人也好，对于知假买假这种行为也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职业打假人啊，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规定的，但是这个 职业打假人这个历史呢，可以回溯到这个1995年。1994年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那第二年呢，当年这个22岁的这个王海，咱们都非常熟悉啊，在北京通过12副假冒索尼耳机，开始了他的这个打假人生。那这个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发布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啊，那这个呢，就是意味着知假买假的行为将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利，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2015年啊，修正的这个食品安全法呢，又为这个消费者主张食被赔偿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对。 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尤其是职业打假人诉讼的这样一个积极性。 对啊，因为可以索要10倍赔偿。 对，这个利益还是非常大的。 是的。 所以职业打假人的队伍就迅速的壮大。可以应当说，这个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呢，对于增强消费者权利意识，鼓励老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来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这种违法侵权行为，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职业打假人群体以及他们引发的诉讼啊，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和新的变化。甚至出现了以这个打假维权为名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啊，甚至出现了一些黑恶势力。那么职业打假人群体的这个负面影响呢，也是日益凸显。那从2016年开始呢，对于知假买假到底是维权还是维利这样一种质疑就不断的增多了。 后来呢， 后来其实在2016年底的这个原国务院法制办呢，起草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一个送审稿。在这个稿件当中呢，它是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受本条例的保护。虽然这个条例呢，因为种种原因到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实施，但是呢，这个无论从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对于这个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也是相继出台了一些这个意见和规定。您比如说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这个对于第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一个答复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就明确，除了购买食品和药品之外，将逐步的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在2019年底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在第15条当中呢，是以负面清单的形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受理，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投诉，等于将这个职业打假排除在这个投诉举报的范围之内了。那部分法院呢，在这个自己的辖区范围内也是出台了一些这个遏制职业打假人的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印发的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当中明确指出，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的人请求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因有违诚信原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同年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形成的这个民事审判庭关于审理涉及食品安全民事案件裁判标准联席的会的会议纪要中也是明确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能够证明消费者系以盈利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对于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在政策层面上呢，国家这个近年来也是出台了一些意见啊，体现出这个对于职业打假人的牟利行为的一个限制。2019年的时候，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啊，对这个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8月8号，这个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要求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打击以打假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那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事后事中监管的指导意见，也做出了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的规定。所以说，从行政管理领域到司法领域，都在基于职业打假人近些年发生的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应对，那也体现了咱们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审判部门对于职业打假牟利的一个坚决反对的态度。 那怎么分辨出在一起诉讼当中这个起诉讼的主体他是职业打假人呢，他还就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呢？你看这个案件里面，他韩先生他虽然说买的茅台酒数量挺多的，那他可以说我送亲戚送朋友啊，对吧？我可以同学聚会里面啊，比如说毕业20年了，我们要大聚一次，我每人送一瓶，这也是很充分的理由呀。 因为咱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概念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审判实践当中呢，法官通常是根据这个购买者购买的目的和意图，以及他购买行为的这个特征，综合来判断他到底是属于正常的消费者，还是说以牟利为目的来进行这个打假的职业打假人。所以这个确实要个案综合来考量。 明白了。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万宏宇法官，谢谢万法官参加节目。 谢谢主持人。 好，万法官再会。 再会。 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和我们进行互动，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听听 FM 是全新改版上线，大家呢可以来下载和安装。还有啊，就是现在的下载和安装听听 FM 呢，升级到这个最新的5.0版本了，还可以参与到这个寻宝活动当中来哈，有很多的奖励啊，您可以随时来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起和网约车相关的案件，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